那晚风吹来清凉，那夜莺齐声齐唱，月下的花儿都入梦，只有那迎来香吐露着芬芳。我爱这夜色茫茫，也爱了夜莺歌唱，更爱了花一般的梦，拥抱着夜来香，吻着夜来香。夜来香，我为你歌唱。夜来香，我为你思量。啊啊，为你歌唱，我为你思量。那晚风吹来清凉，那夜莺齐声齐唱，月下的花儿都入梦，只有那迎来香吐露着芬芳。我爱这夜色茫茫，也爱了夜莺歌唱，更爱了花一般的梦，拥抱着迎来香，吻着夜来香。夜来香，我为你歌唱。夜来香，我为你思量。啊啊，我为你歌唱，我为你思量。夜来香，我为你歌唱。夜来香，我为你思量。啊啊，我为你歌唱，我为你思量。夜来香，夜来香，夜来香，夜来香，夜来香，夜来香，夜来香，夜来香。我要为你歌唱，我要为你歌唱，yeah。